其实咁多年嚟咧，我好想去九寨沟，因为听讲嗰度系人间嘅天堂。虽然好多人话去完之后就真系人间天堂，不过佢哋嘅洗手间就系人间嘅地狱。啊，不过都系咁，都想去下嘅吓，但系始终未有安排到时间去。但最近大家都知道，而家大家一个好严重嘅地震啊，即系面目全非吓。呢部瀑布变咗一堆嘅烂泥啊！以前叫天堂嘅一间酒店啊，好多香港人去嘅时候都会住嗰间天堂酒店，变成一堆嘅烂泥，好可惜啊！当然呢个系天灾，唔系人祸，但都有一种嘅天堂变做地狱，啲不在天堂嘅感觉。事实上，整个世界神所创嘅创世系好靓嘅世界，好可惜，无论系天灾，更多因为人祸嘅缘故，好多嘢被破坏。啊，譬如 B 省嘅最近嘅大火，就已经系好一啲系天灾，更多系因为人为嘅疏忽所造成嘅。好多污染令到世界越嚟越即系唔再即系美丽。其实背后就是神创造秩序被扭曲了，神创造一个秩序，但可惜人自以为神去驾驭大地，去操纵大地，去任意去浪费，任意去即系嚟到去污染啊！我讲过啦吓，即系中国嘅里面嘅穿山甲俾人嚟到食晒，每日都好多物种动物嚟到去即系灭种灭绝。啊！大白鲨啊，大白鲨系都几可怕嘅。我记得细个睇一次史不堡嗰度大白鲨，睇完之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唔敢去海滩游水，惊有大白鲨。但系今日大家都知道，好多个鲨鱼已经变咗台上面嘅食物。啊，唔系要讲嘅嘢，不过想顺带一讲，唔好食鱼翅啦，唔係一件好事，對地球好多嘅即係破壞。人將大地視為係一個嘅即係擁有嘅，可以任意嚟到去破壞，任意嚟到去即係用自己點樣就點樣，而忘記咗神創造嗰個秩序。神有人去管理大地，但人因為離開神嘅緣故，唔再去履行呢個管理大地嘅責任。有時唔單止係人对地球嗰个个剥削，嗰种嘅自以为是、自以为神，譬如基督徒一样啊，基督徒有时都会即系犯咗同一个嘅即系毛病，即系以为所做嘅嘢系合乎翻神嘅心意，所以自以为是呢个说话唔单止非基督徒，即系基督徒都有时都会陷入同一个毛病，或者系信上帝人都系有时都会自以为是。上一次講到兩個禮拜前啦，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如果記得嘅話，你咪感謝主啦！你都即係有好嘅記性啊！上次講到用掃羅，即係保羅做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啊！保羅喺未信耶穌之前，即係佢敬拜上帝，係一個猶太教嘅拉比嘅老師啊，一個夫子。當時佢即係就以替天行道為己任，要去啊殺曬啲嘅捉曬啲基督徒，因為咧佢哋傳一個另一個救主啊，呢個係個褻瀆上帝嘅行為啊。於是咧佢咧就要即係捉曬啲基督徒去捉曬，要去殺佢哋啊。咁上一次講呢樣嘢，咁今日繼續想繼續延伸翻呢一個咁嘅課題啊，人自以為是，人要替天行道呢一個咁嘅即係嘅。的課題，不過中集中點講掃羅或者保羅呢個人啦，使徒保羅啊，原本叫掃羅，後嚟改名叫做即係保羅。我話啊，佢喺大馬色嘅路上遇見上帝，被神嚟到去即係改變啊，改變啊，咁結果佢以前係一個自以為是、自以為代表上帝嘅一個人。但后来他真真正正学习到谦虚，在神面前他学习到真正的以基督为主，而不是自己作这个主。今天跟大家看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其实讲紧这个信息，就是人的主不是自己， 人的主是耶稣基督。信徒一样，信徒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之后一定就是以耶稣为主，但有时我们未必是，我们其实以自己为主。而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他的课题论点呢，就集中在一件事，就是论断。论断，论断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论断，论断就是说人这件事，说人这件事，说人这件事，说人那件事，论断批评。我看第一节，第一节我打出来啊，啱唔啱到出嚟啊？啱唔到啊 ？Anyway， 啊，第一节呢度话信心软弱嘅，你们要接纳，但系唔好辩论所以获嘅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呢个嘅蔬菜。其实呢度讲翻就系旧约嘅人咧，有啲系唔食肉噶吓，因为咧喺圣经里面创世嘅话咩啊？即系人净系食蔬菜啊。咁但係當時淨係俾蔬菜人食，咁後來咧紅咗之後咧，人就即係神就容許人食肉，不過就唔可以點咩，唔可以帶住血嘅肉啊咁樣。咁但係有人咧仍然堅持翻最原初嗰個嘅概念，就係人係唔應該食肉嘅，肉都係唔好嘅，所以咧有人咧仍然係食素嘅啊。咁佢哋覺得係都唔好，都係唔好食任何，就算係冇血都好啦，熟都好啦，都唔應該食。呢度话信心软弱嘅，你哋要接纳，但系唔好辩论。即系话咧，佢哋个信心就系佢哋觉得唔好，都系上帝都好似要我哋食素好啲嘅，食肉好残忍嘅吓。咁依有人信百物好可吃，咁但系那软弱，保罗用软弱咧，即系佢信心就觉得神系唔想我食肉嘅，呢个佢嘅概念。只系食呢次佢净系食菜，呢次佢就话咧，保罗话吃嘅人唔可以轻看唔吃嘅人，吓呢啲唔食傻嘅，肉咁好食啲唔食，嘥晒啲嘢啦。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以乱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即是说神已经收纳他了，意思就是说神都接纳他，无论是 食肉食菜的人，神都以他们为儿女。以前我就不要彼此这里来到去辩论食肉不食肉，其实没什么所谓无伤大雅的事。呢、这個保羅其實信咗主之後咧，係一個人比較即係之前咧就好固執嘅，呢啲基督徒要殺，其實係一面倒嘅。但係信咗主之後嘅保羅係一個較為寬鬆嚇，食肉食菜唔緊要啦嚇。如果喺波林多傳書裏邊講到可唔可以食禁即係拜個偶像嘅祭物咧？你睇保羅個講哥林多傳書嘅話咧，你得唔到個直言即係點啊？絕對答案嘅。嗰本傳書裏面有啲地方講到咧，係唔可以食禁肉嘅，因為你會拌到人。有啲地方咧就可以食嘅喎。如果你唔拌到人嘅話，明唔明啊？你拌到人嘅就唔好食啦嚇。有人介意你食祭個偶像嘅肉，你咪唔食咯嚇。你就咁冇人，你唔會拌到人嘅，咪食咯。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其實食嗰啲肉，其實嗰啲肉就係肉啦，唔會因為拜個偶像嘅緣故咧就變咗。總之呢個心唔係即係平。舉個例啊！即係哥林多教會係一個整個城市都係拜個好多肉都係拜個即係偶像嘅，你唔識啊？嚇！即係你即係我知即係喺個環境裏面，佢哋好難唔食嗰啲嘅祭個偶像嘅肉。總之你嚇，譬如我記得我初信主喺加拿大信主，翻香港探父母嘅時候嚇，咁當即係。父母過年過節，咁佢哋會即係會有啲嘅肉，咁成日即係咁我唔覺得我食嗰啲有咩問題，咁我都唔會拌到呢個嘅父母嚇，唔係咯肉拜完之後會變咗問題。總之即係保羅睇樣嘢就係唔拌到人嘅可以，拌到人嘅就唔好啦。同樣割禮一樣。個例啊，呢個個例就係喺呢一個《哥使徒行傳》十五章，我哋講到當時有啲人話：哇，點解信徒一啲猶太信徒唔係一啲外邦信徒信耶穌之後，佢唔行割禮唔得喎？於是要逼嗰啲信咗耶穌嘅外邦人行呢一個割禮。咁但係於是咧，當時咧就為呢樣嘢有爭拗。最後咧，即係教會嘅決定就係咧，唔需要逼嗰啲外邦信徒咧行呢一個割禮。 因为保罗都同呢个彼得咧有呢个共识，就系咧唔应该逼外邦信徒咧行呢个割礼。咁但系你十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嘅时候咧，保罗自己就提帮提摩太行割礼，点解啊？因为对佢嚟讲，其实行割礼行唔割礼呢样，其实对佢嚟讲无关重要嘅一样嘢。我要带提摩太去传道。提摩太的爸爸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被人割礼。但是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会当你犹太人的嘛。哇，这个未受我的犹太人，这就为方便起见的缘故，于是就帮提摩太行割礼，不是要行一定行割礼，而是为方便缘故行这个割礼。我看到保罗在这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面没有所谓，没有所谓。又谂翻起《使徒行传》，即系神透过异象同彼得有个信息，就系凡物都可以食，凡物都系洁净嘅，冇分不洁净、洁净嘅物。有时我哋会用系站一个道德高地，你听唔明啊？道德高地，我哋系道德高地嚟嘅，我哋啱嘅，嚟到判断别人呢样嘢啱，呢样嘢错。但有时有啲无伤大雅嘅嘢，唔系好核心嘅嘢嘅时间，我哋不妨会宽松一啲。边要讲嘅，有人觉得食肉好，有人觉得食素好。食肉啱神嘅创造规则多啲，因为凡物多食啊嘛。咁有人觉得唔系唔应该啊食肉残忍嘅。咁其实呢样嘢唔系信仰核心嘅范围，你做边样都好，神都预立你，所以唔需要为呢样嘢嚟到去一个嘅争拗。我讲过啦，我系信创造嘅，我唔信进化嘅。我唔信進化，但有啲信徒、有啲嘅傳道、有啲牧師咧係信進化嘅，神透過進化嚟到創造咩？神透過進化嚟到創造，咁對我嚟講冇問題。你信邊樣嘢？即係我覺得創造有更多根據，但係信進化都對我嚟講唔係核心信仰，我冇問題。我一樣要請佢咧講完，因為雖然佢有呢個信念，但我覺得冇問題。我信神呢個世界有好短嘅歷史，地球歷史唔係我所講嘅億萬年歷史。我信地球得大概一万年历史，因为我的信念。但有啲唔系噶嘛，有人信亿万年啊，侏罗纪公知道几咩？侏罗纪世纪系几啊？几亿万年之前嘅事，我唔信。但系对我嚟讲无伤大雅，你信呢样，信呢样，真系冇乜嘅问题。有人信神预知明天嘅，如果你识我耐嘅话咧，知道我系唔信神预知明天嘅。神可以掌管历史，可以掌管明天，但唔等于去预知明天，即系明天所发生嘅事，神系唔知道嘅。呢个我自己信念，神掌管明天，但唔等于预知明天。咁但系有啲信徒信噶嘛，咁对人讲都无伤大雅，即系唔需要为呢样嘢嚟到去一个嘅，即系嚟到去一个争辩啊。有啲嘢我哋要坚持。五百年前，马丁路德欧洲要改教当时的教廷，因为当时教廷很腐败，离经背道，有些事不可以不坚持，因为真的有些要不可以宽松，有些事要执着，即是真理范畴的，很重要的。当时教会已经离开恩信清义的道理很远，所以有改教，这是啱的。但是改教之后嘅基質真，我哋嘅新教啦，新教啦，即係改教之後嘅新教，即係同基督教嚟到做一個嘅，即係唔同咗。改教之後新教本身都有爭執嘅，咁就嗰啲比較支持嘅嘢嚟到爭執咯。譬如話啊，即係有宗派，即係我哋嘅宗派啦，重洗派，即係覺得 baby 浸禮咧係唔可以成立嘅，所以一個信徒咧，如果只係 baby 受浸嘅話咧，應該重浸。但是有些嘅，其實呢樣嘢係即乜無傷大雅嘅嘢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咁有啲教會係唔相信嘅，佢話 baby 受浸都係嘅，一浸一次應該夠，使乜再浸啊？咁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好無傷大雅嘅嘢，唔同嘅立場，唔同見解。不過嗰啲堅持唔應該重浸嘅教派，新教教派就迫害重浸派，你咁再唔啱嘅。於是殺害當時的重浸派，即其實呢樣嘢又唔係好重要的課題，但後果就是我要殺咗你，呢個好過分的嘢。站喺個道德高地嚟到去判斷別人，話你大不道，所做嘢已經背道唔啱嘅。其實某程度上扮演上帝的角色， 你觉得好严重、好大不道、好离谱嘅嘢，但神点睇呢？神系咪觉得嗰啲系好离谱嘅嘢呢？未必噶，只系扮演咗上帝嗰个嘅角色。人有时真系噶，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吓冇中间嘅。你咩色咩色噶 ？What color？ 你蓝色嘅、黄色嘅，吓你系黄色嘅，即系唔系非黄即咩啊？非黄非黄即蓝，非蓝即黄，冇中间嘅。有时人就会陷入咁咁嘅咁嘅即系情况里嘅里边，于是容易有好多分歧。好多嘅對立，水火不容。但有時有啲係無傷，即係大牙，但人就扮演咗上帝嘅角色，扮演咗上帝的角色，而定一啲嘅無傷大牙嘅事情咧，為唔啱嘅嘢。喺度保羅講到，無論你食咩都好，神都收納佢嘅。啊，依啲跟住又話咧，第四節，你係邊一個啊？你係誰啊？竟論你論斷別人嘅仆人？啊！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保罗嘅讲论就系提到主人，主人呢嘢我哋就知道个主人呢个字啦，主 Lord 呢个字，主人呢个字咧，我哋今日我哋称主耶稣主上帝主耶和华。有时我哋以为主嘅字咧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字，但喺圣经时代个主系特别新约时代个主咧系唔系立乱用嘅？喺当时好只有两种情况用个主嘅字嘅事嘅啫啊，称边系咪主啊？只有两种人可以嗌主，唔系立乱嗌嘅。第一种个主就系奴呢个奴仆嘅主人。咁個奴仆就唔係今日嘅菲傭嘅印傭啊嘛，嚇嗰啲咁完全唔同嘅。嗰時嘅奴隸係完全賣身嘅，係完全屬於主嘅，即係只有嗰種嘅主先嗌佢主人，即係只一個完全屬佢嘅，完全屬佢嘅，嚇完全歸屬嘅。講嗰個主人嗰、那個嗰、那個叫主，另外主係邊個主啊？只有兩情分鐘就係奴嗰、那個奴隸。稱呼主人可以嗌主，另一種你得一種情況嘅啫，就係稱呼羅馬嘅君王凱撒，嗰就係主啦。所以呢個題外話啦嚇，對當時嚟講，一個基督徒稱耶穌為主嘅時候咧，嗰個其實係好顛倒嘅一個事情嚟嘅。喂，耶穌唔係你嘅，即係又唔係你嗰、那個點啊？即係其實包唔住一樣就話咧。一方面你是奴，你是仆人，你是完全属耶稣，更加其实背后没有意义，就是你取代了凯撒的地位。在社会上最高的位置是凯撒，但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最高的主就不再是凯撒，而是谁呢？而是上帝，而是耶稣，是那个主有这样的含义里面。 Anyway， 回转头了，这里就说你是哪个属于论断别人的仆人啊？别人的仆人，即是说我们一般人说人的仆人，别人你是 A 君，他是 B 君，B 君的仆人是属于 B 的，你是 A， 你有你的仆人，可能 B 是有独仆人。当 B 的仆人不啱的时间，你不需要论断那个，哇，怎么这么懒的你 ？B 的仆人有他的主是 B 嘛，你使乜论断他啫？从呢个引申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主的。当你有问题的时间，我们对主，即是他是对主来负责任。只会判断，只会论，只会审判，只会赏赐，唔需要太过嚟到去介怀，吓，即系话，跟住呢度话咧，即系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一般有含义就系佢就属于属乎耶稣，属乎主嘅。啊，你唔需要太介怀佢都做得啱，亦话即系唔啱啊！有啲无关同样佢同样事情上，喺度再重申，唔系啲严重嘅事情啊！严重事情真系要坚持，有啲无关同样事情嘅时间，佢有佢嘅主耶稣基督，我唔需要太嚟到去介怀。呢个话，而且他也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意思即系话，如果主觉得冇问题嘅话，佢就站住噶啦；如果主觉得佢冇问题嘅话，佢就冇问题噶啦，而唔系你觉得佢有冇呢个嘅即系。即系问题， 保罗跟住又话，有人看即系比拉强呢、这个事咧，意思系话可能讲安息日，可能讲啲节期。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咧，有啲节期咧系神圣啲嘅，吓、啊、神圣啲嘅，吓啊。咁、啊、但有啲人都觉得其实日都一样嘅，明唔明意思啊？即系冇话边日神圣啲嘅，日都可以敬拜主嘅，唔使乜定星期日日啫。咁人咁睇嘅喎。咁其实保罗就觉得其实冇所谓。有人觉得净系星期日咧系特别神圣嘅，有人觉得日都一样嘅。咁其实冇所谓。如果佢即系嗰、那个佢好坚定嘅话，十第六节守日嘅人视为主守嘅。如果佢嗰日特别系觉得神圣嘅话，为主守嘅。咁佢覺得星期日係或者安息日咧特別神聖嘅，咁咪特別神聖啲咯，冇所謂啊。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為他感謝神啊，神啊感謝上帝，因為你俾我有肉類啊，嗰種食物啊。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嘅，啊唔食，因為咧神唔想我哋殺生，唔想我哋咁做啲咁殘忍嘅嘢，所以佢唔食。但係無論邊樣都為主嘅喎，我為主佢唔食，我為主佢唔食都感謝神，而兩樣嘅感謝神都預立嘅嚇。咁、啊、所以唔需要太為呢樣嘢嚟到去介懷。我諗起中國嘅成語叫做咩啊？丞相咩？肚內見唔見啊？可撐船啊！我中意呢句話嘅，我雖然我細個讀呢句説話時候唔好明肚裏邊可以點樣撐船份，但係意思就好誇張嚟話咧，即係你可以空，即係個空可以容納好多嘅嘢，一啲無傷大雅嘢就可以去嚟到去即係容納。啊，我細個好中意，唔係細個，而家都係啊，好中意聽許冠傑嘅歌嘅，有啲老歌啊，係、啊。佢個啊，佢個仔個名字我成日覺得好好嘅。佢個仔個名字叫許懷谷，嚇、啊，一個兩個係個許懷恩，一個許懷谷。咩叫懷谷啊？就虛懷若谷，虛即係虛懷若谷，即係虛心而能夠容納，好似咩啊？好似個即係、就是、好似個山谷咁樣嚟到去即係容納啲嘢。有時我哋唔好話撐船啊，唔好話山谷啊，我哋個心好狹窄啊！呢、這個樣睇唔順眼，呢、這個睇唔順眼，呢、這個人講嘅嘢得罪我，呢、這個人講嘢唔應該咁講嘢，呢、這個人講嘢冇文化，呢、這個人講嘢咧係乜乜乜乜啊？啊！點會咁噶？點會咁噶？我睇佢唔順眼，但係當你睇佢唔順眼，你聽佢唔順眼嘅時間，你覺唔覺得神係一樣睇佢唔順眼咧？重點係咪你點睇嗰個人？因為你覺得神會點睇污染神啊！咁食嗰啲嘢噶，食嗰啲嘢真系唔啱嘅。哇！食豬肉唔足，哇！嚟曬譜嘅。神點睇咧？淨係以你嘅標準，淨係以你嘅感覺、你嘅 feel 嚟到去判斷萬事，但係背後緊神點睇？神點睇？你估唔？你有冇諗過神點睇？依家淨係重點係做你點樣睇？跟住第七節，我咪冇呢個跟住保留咗一個生同死嘅一個好大嘅課題啊！我唔冇一個人為自己活，每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唔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唔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為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意思即係乜嘢？意思是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不单是救我们，救我们之后也是什么拥有我们的。拥有我们，我们是主买回来的，用高价买回来，我们不再属于我们的，我们已经有个主人的，这个主人叫做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已经透过十字架的救赎牺牲买赎我们回来，我们属于祂。所以有时我们称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将个主限在叫救主，救主祂是救我的上帝，祂救我，祂是救主。但主的意思不只是限在救主嘛，主本身的字就是说救完之后你就是我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好像有讲到，你在埃及里面为奴仆， 我如鹰一样将你哋物救咩啊，带出埃及，带嚟归我。你全部都系祭司嘅角度，系归我族祭司嘅角度，呢系我噶啦。这个主要含义在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跟对方对曾经我说的，对方是属于主的，人家是属于主的，所以当人有问题的时候你不需要太介怀，因为他有他的主的，他的主会无论是真正的地上的主仆，这个话是信仰上面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有他的主的，你不需要太介怀，主会对付他，主会如果他不对的话主会提醒他。第二个主的概念就是你都是属于主的，你不应该用你自己的概念来操纵一切，最重要是你自己的主怎么看，你看不顺眼看不顺眼的东西，那你的主怎么看，你有问过你属于你的主怎么看那样东西，你看不顺眼的东西，你有问过你属你的主是不是这样的看不顺眼，我们不再做自己，当一个人自以为是自以为神的时候，其实就没了主耶稣的概念，耶稣只是救我们出来，救了我们，我们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错，当我们称呼主耶稣的时候，主基督的时候，我们属乎他，这样的时候，当你不拉起一你的时候，你会问过属你所归属的主怎样看，你会顺服于属你拥有你的主，你的主权的主。以下呢係有時我哋弟兄之間會講笑。弟兄出去下個禮拜出去同你飲嘢啊！得，等我問我屋企嘅 manager 先，明唔明意思啊？呢係當然講笑啦，我唔係真嘅。問過我屋企嗰個先，我先可以做嘢。嗱，呢個類似啦，即係你係屬於佢噶嘛？所以当然在现实生活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丈夫完全属于太太的，就是争杀大权都拥有了，这个通常我们讲笑有，真的有走的情况，有啊，真的这么痛苦。但是在信仰里面是真的，我们有问过我们的 manager， 我们的 boss， 我们的上帝，当你不喜欢一个人，你一个人令你好看不顺眼的时间，我们有问过拥有我们属乎他，就是各位 的主。咁你再问我如何问啊？我如何问啊？我点样知道上帝嘅心意啊？呢个系另一个课题啦。我简单嚟讲，可以透过两样嘢啦，仍讲翻读经祈祷，知道成个心意，知道我哋嘅 manager， 我哋嘅 boss 嗰个心意，于是你做嘢就更容易合乎。透过经读经祷告，我哋知道我哋嘅主嘅心意。佢唔系净系救我哋咁简单。我哋救之后，我哋属于服服于佢。另一个除咗读经祷告之外，有时同人分享都系好事。我哋要信圣经、信祷告、信祷告读经，但系神有时都透过人同你讲笑话。不妨同你所认识嘅人，你嘅属灵嘅长者，你所信任嘅弟兄姊妹，甚至问牧师。牧师啊，我咁样睇佢会唔会太偏激咧？好似可能牧师会俾啲嘅意见你，都未，即系都未定。我牧师，嗰个弟兄咁样做，我好兴啊！牧师点睇啊？不妨可能牧师会俾到一啲嘅即系意见你啊。保罗话喺第十节。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在这里两样东西来的，论断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跟着有什么轻看是另一样东西的，这个不是论断，这个是什么呢？看小他，这个一个论断，一个轻看。跟着保罗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当我们看对方不是的时候，我们自己怎样呢？其实保罗用回耶稣所说过，不要论断。不过耶稣论断是怎样呢？不要看别人眼中的刺， 睇到自己眼中的良目，这是耶稣的重点。保罗一样讲论断，不过重点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主，我们有没有，当我们不满意一些人的时间，我有问过我们所属于那位主的意见呢？你不开心的，你不满意的，你的神，你的主是不是同样不开心？你说你罚异路，那个异路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是异路呢？因为是你自己的怒意，不是上帝的怒气。我们每个人都最后都个别在神面前来交账，我都站在神的台前。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每个人都直接向神来交账。所以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急，也不弟兄不放下半脚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用了头先火提啦，每一样人都是洁净的。你吃蔬菜吃肉，其实最后都没什么问题。你喜欢吃肉就吃肉咯，你不喜欢吃肉斋条素的没问题，神都会立我们，不需要彼此来到去论断，彼此论断，彼此争拗，何必呢？弟兄姊妹，我们为平安和感恩，因为过去三年、四年、五年，我就听到即系一些嘅，唔好讲太远，温哥，我温哥好多教会，就为咗啲好其实唔系好重要嘅事情，但最后搞到好严重嘅分裂。其中一个最常出现嘅问题就是球堂，一旧一球堂咧，嗰间教会就通常都裂噶啦。好多裂嘅，啊！用咩凳？嗰讲嚟讲讲嚟啲布置，哇！拗到七彩，系咪咁紧要咧？讲嚟咩颜色？遮唔遮脚？即呢啲唔系，即咪少逢多数咯。但唔得嘅，一人就拗到喂，咁你都去争拗。崇拜崇拜，但系多啲粤语歌好啊！一人讲粤语歌，我哋讲广东人嚟，我成讲咁多个粤语歌，一人有真嘅教会，呢样嘢拗到七彩喎，咁何必啫？何必啫？啊！我识普通话嘅，我都好普通嘅话嘅，我都识噶，啊，好普通广东话，啊 ，so what？ 如果又系多人喜欢嘅话，咪唱，唔需要为呢样嘢嚟到去。分裂，有些人觉得我不会错的，我怎会错？我观点不会错的，我不会错的，我的论断我的意见一定对的，我永不错，你是谁？你永不错。我记得我的记忆很差的，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当我在 SFU 读书的时候，我是 SFU 名校来的， SFU 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助教的 office， 拿啲嘢问两嘢，跟住就离开，立咗张 poster， 净系立咗两秒钟上面嘅笑话，跟住离开。我净系望一次，我从此冇再见过女咁讲嗰张 poster 或者嗰句笑话，但系我永远都记住嗰笑话。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truths in the universe， 有两个最重要嘅真理 in 呢个世界。两个重要真理，一 ，there is a God， 呢个世界有一个上帝；第二 ，you are not him， 你唔系上帝，即系有一个上帝，而嗰只嘢唔系你，我好记得嘅。There's a God and you are not him， 你唔系上帝。但系有啲人可能就判断咗上帝，同人传福音。喂，上帝有上帝存在有证据嘅，我觉得呢个世界就唔会有上帝嘅。Full stop， 佢系边个嚟噶？佢就系上帝，佢唔需要睇证据，唔需要睇咩，总之我觉得冇上帝就唔会有上帝，佢就扮演上帝嘅角色。弟兄姊妹，宽容啲，胸咁广阔啲，容纳多啲嘢。我常常为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有嘢激嬲你嘅时间，宽容啲。激起好伤心嘅，知唔知啊？谷气，谷点样谷气啊？我好中意谷住气咧，好伤心嘅。笑多啲，宽容多啲。最后讲个例子，你唔好估边个啊，亦都唔需要估。 有对夫妇曾经来我们教会聚会，但很快传闻他，因为有可能牧师可能弟兄姊妹得罪他，他都不开心，就很快离开，都不准就离开平安堂。传闻他去了不同教会，因为他要找一间不会有人激怒他的教会。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发觉他最多的事就是投诉。唉，我仔点啊，我仔点啊，他不会讲教会，就不敢在我面前投诉教会。但他唉，我仔又乜乜乜乜，那个伦斯乜乜乜，那个永远都投诉的。我肯定我转个身，他会投诉宣牧师的。一个投诉的人，永远一句说话，一个感恩的说话都不会出口，永远都投诉。后来好几年之后，他又离开平安堂。一段时间又走了，我相信一定是宣牧师或者是其中一个人，不知道谁得罪他，所以他走了。他要找一间没人得罪的教会，这个世界上这种教会是不存在的，没一种教会的。当我们自以为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的错处、人的丑陋、人的不足。教会就是彼此宽容，上帝都尚且接纳我们的罪人，让我们不能够彼此宽恕，彼此不论断，成为一间以爱为首、以基督爱为首的教会。我同心祷告。